行权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摆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07年，美国华纳兄弟影视公司发行了一部文艺喜剧影片，名叫《遗愿清单》，讲述的是两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在余生中实现愿望的故事。不知道您的人生中有多少想要完成的事情呢？您是否为这些事情列过清单，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杰克·尼克尔和摩根·弗里曼主演的美国影片《遗愿清单》。2008年8月9日，这部影片曾在中国上映，虽然票房成绩一般，但是引起了社会对老人临终关怀的讨论。这部影片的诞生速度非常快，当时导演兼制片人罗伯莱纳在只看了10页故事的情况下就计划拍摄了。当时他找到自己的制片伙伴艾伦·格雷斯曼，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制作的影片。格雷斯曼当时还劝他，让他看完整个剧本再做决定。不过格雷斯曼看到剧本之后就不再劝了，因为他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。随后仅仅过了2周，影片的剧本就创作完成。这部影片口碑很好，很多评分机构都给出的8.5分以上的高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《遗愿清单》的故事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爱德华·科尔是一名大富豪，最近几年他在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造事业中获利颇丰。为了节省成本，他规定公司旗下的所有医院都要实行1间房2张病床的做法。尽管外界对于这个规定非议颇多，但性格强势的科尔不以为然。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科尔在不久之后被检查出患了癌症。本想入住单人病房的他，害怕舆论的压力，不得不与另一位病人卡特同处一室。卡特是一个博闻强识的汽车修理工，他将自己的3个子女培养成才，但是代价却是牺牲了年轻时想要做历史教授的梦想。不过子女们也都很争气，如今他们事业有成，并且各自成了家。得知卡特住了院，他都纷纷跑来看他。这一天，卡特的大儿子罗杰离开病房后，曾结婚多次却依然孤身一人的科尔略带羡慕地和卡特聊起了天。 他是你大儿子？ 是啊。 他干什么的？ 罗杰是个税务律师。 哦。 嗯，他弟弟李是个工程师。 卡特递给科尔一张照片，上面正是他的三个子女。 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是谁？ 那是雷切尔，三兄妹里最小的。 他们年龄相差很多。 是的，她是个意外之喜。自从她出事之后，我就不怎么带男孩出门了。她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。你有孩子吗？ 孩子，我的婚姻都不长久。 啊，那没什么，婚姻对我来说已经太长了。 怎么能坚持那么久？ 就维持吧。 一定很不错，所以才发明了电灯开关嘛。别误会，我喜欢婚姻生活，我都结过四次婚了。可问题在于，我也喜欢单身生活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。 人无完人嘛。 我唯一成功的婚姻就是和事业的结合。我从16岁就开始赚钱，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 我比较倒霉，原本想当一名历史教授。 人无完人嘛。 我在市立学院任职2个月之后，维吉尼亚说她怀孕了。于是你知道，年纪小，贫穷，孩子要出生了，不得不放弃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我一直想回到从前，但45年一晃就过去了。 时光如白驹过隙啊。 起初科尔和卡特的关系并不紧密，身为富豪的科尔总觉得自命不凡，而且生活非常高调，每天都要助手托马斯给自己送来最好的食物和咖啡。而卡特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没有体验过科尔的生活，也不想去体验。热爱历史的他每天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看书，写写东西，偶尔看看电视，也是看和历史有关的答题节目。但是随着两个人接触的越来越多，两个人却开始同病相怜，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他们病情不太乐观，他们的生命还剩下不足一年之后，两个人就开始释怀了。尤其是科尔，他不再把金钱看得重要，而且还试图以朋友的方式和卡特接触。这一天早上睡醒后，科尔发现卡特把前一晚写上了字的纸团成一团扔在了地上，他让助手帮忙捡了起来。看过之后发现这是一份遗愿清单。这时卡特恰好醒了。 你在干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 给我，你快给我。 这是什么？ 快给我。 我在地上捡的，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。 我大一的时候，一个哲学教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人生前景规划的作业，他称之为遗愿清单。我们列一张清单，写在临死之前 要做的所有事。真不错。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赚100万美元呐，成为首位黑人总统之类的，你瞧，都是些轻狂的想法。现在我想重写这份清单，但是 友善地帮助一位陌生人，大笑直至流泪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些目标也实在太差劲儿了。 现在没意义了。 我的看法正相反。这个可以。 说着科尔拿出笔，在卡特的清单上又写了好几行。 你要干什么？ 稍微修改一下。难道你就不想去逞逞能，放放枪什么的，给自己找点乐子？ 这跟放枪的事有什么关系？你完全理解错了。 什么叫欣赏最壮丽的风景？ 你去过喜马拉雅山吗？ 开一次福特野马跑车，这个还不错。我想到一个， 去跳伞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有事儿做了。 我们有事儿做了。让我看看，快点。 好了。 亲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，你打算怎么做？ 使劲亲。 刺一个纹身，这就是你最想做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洗个澡比你这都有意义有深度。 大一的哲学作业要深度当然不难。霍林斯医生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只有几个月了，对吗？ 也许有一年。 你不是说四五十年一晃就没了吗？我们能做完这些事，也应该去做完。 不，我 别为钱发愁，我剩下的就是钱了。 但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什么？ 我本来就是想当成作业，我只是想把愿望写出来。 废话，废话，写作业，你一直没有机会尝试，机会来了。 什么机会？捉弄自己的机会， 总比没机会好。你觉得该怎么做？我回去上班，然后傻坐在那儿听别人说融资次贷的事情，假装自己还在关心那些该死的钱。而你呢，回家沐浴鲜花，躺在那里任由人们围着你看你咽气，而你还要安慰他们别伤心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在同情和悲痛的气氛中死去？我可不愿意那样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我想也不愿意那样吧。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，我这个比喻还准确吧？我们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遇。 你说机遇？要想完成你写出来的，身体也会吃不消。 我们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身体逐渐在恢复，医生不是说过没什么症状吗？照我看来，要么我们躺在这里静静地祈祷那狗屁实验能出现奇迹，要么我们就去实现自己的愿望。 去跳伞是吗？ 没错。 就在科尔成功地说服了卡特时，卡特的妻子走进了病房。 这是什么破医院呢？连个医学博士都找不到。 维吉尼亚，我们得谈谈。 医生怎么说的？ 钱伯斯夫人，我先出去，你们单独谈谈吧。石培， 情况不好， 就该去加州大学附属医院，那儿的医生治疗都比这儿好。 也没什么用， 你根本就不懂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想其他办法。 不用，维吉尼亚。 你好，请勾转肿瘤科威特里医生办公室。 维吉尼亚，不用。 让我来处理吧。威特里医生吗？我是维吉尼亚·钱伯斯。是的，没错。 卡特抢过来妻子的电话，挂断了，然后扔在了一边。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 你在说什么？ 我说，我和爱德华要离开这里。 你和爱德华？离开这儿？要去哪儿？ 我不指望你能理解我。 你说的太对了，我还真是不理解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自暴自弃呢？你怎么就这样放弃努力了呢？ 维吉尼亚， 怎么不跟孩子们说这些？他们知道你就这样放弃他们，他们会怎么说？ 放弃他们？我放弃他们了吗？我在汽车下干了45年，就是能让他们不再过我这样的生活，这一点我做到了。现在我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。 去干什么？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？ 他不是陌生人。 我是你妻子。 我是你丈夫，孩子们的父亲，我还是祖父，是个该死的修理工。 你还是个傻子，是一个自欺欺人不敢面对癌症的傻子。 尽管妻子非常反对，但卡特和科尔还是踏上了实现遗愿清单的旅程。他们先后体验了跳伞、赛车等充满刺激的事情，随后开始周游世界。当他们抵达法国的时候， 科尔带着卡特来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家餐厅，他们品尝美味，卡特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，给科尔普及了鱼子酱的知识。 知道他们是怎么做鱼子酱的？ 难道我 雌性鲟鱼被捕捞之后，渔夫要精心照料，确保鲟鱼死的安详。 嗯， 如果让鲟鱼感觉到一点点威胁的话，母体就会释放出一种酸性物质，将卵破坏。 听起来很像我的第三任妻子。那个女人总以为蛋黄酱是植物提炼的。 我得习惯这种生活。 这话听起来也像我的第三任妻子。这30年我常来这里，但这是第一次和男人一起来。 哦，我很荣幸啊。 不过艾米丽10岁生日那次我最难忘。 艾米丽是谁？ 我的小她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 你有女儿？你不说？ 是的，但是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悉。我们长话短说吧，我们不来往。你在干什么？ 天上该去看看他。 不不，把这条划掉，快划掉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 科尔划掉了看望女儿的愿望，卡特很不解，但却无法改变他。就在这时，卡特的妻子维吉尼亚给科尔打了电话，她希望科尔能够劝劝卡特，让他早点回家。因为维吉尼亚不希望卡特还没过世，自己就先失去他。维吉尼亚的话得到了科尔的赞同，他决定去试着劝说，但是却被卡特拒绝了。在卡特的建议下，他们继续周游世界。当他们抵达珠穆朗玛峰的时候，却得知暴风雪即将来临，想要登山需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天。借着这个机会，科尔再一次劝说卡特，让他回家陪陪自己的妻子。这一次他成功了，主要是因为卡特的遗愿清单已经基本完成了。但有一件事情卡特一直记在心上，那就是帮助科尔和他的女儿修复关系。回家的路上，卡特让科尔的助手故意把车子开到他女儿家。他本以为科尔会敲开女儿的房门，父女二人放下矛盾恢复关系，但没想到刚到女儿家门口，科尔就大发脾气，还把卡特赶下了车。无奈之下，卡特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。回家之后，卡特开始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他的病情就发生了恶化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卡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，病情非常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在手术前，维吉尼亚给科尔打了电话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科尔立刻丢下所有的工作，跑到医院，看着卡特被推进手术室。科尔感慨万千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科尔打开了卡特留给自己的信。 亲爱的埃德瓦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思前想后，究竟该不该把我想说的写下来。最后我想，如果不写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所以下面就是我想说的。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可以说是不欢而散，以这种方式结束当然不是我的本意，这件事责任在我，在此我要说抱歉。不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做出相同的决定。维吉尼亚说，我走的时候像个陌生人，回来的时候却成了她最爱的丈夫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欠你的情，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无以回报。既然如此，我索性直接开口，求你再为我做一件事，请你去寻找生命中属于你的快乐。你曾经说，你并非泛泛之辈，这话没错，你当然不是泛泛之辈，但每个人都是凡人。我的牧师说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溪流，朝着同一条河流奔去，大河尽头的瀑布之上 在迷雾后若隐若现的就是天堂，寻找你生命中的快乐吧，爱德华，我亲爱的朋友。闭上眼睛，让溪流带你回家吧。 科尔按照卡特的请求找到了他的女儿，虽然父女二人这些年有很大的隔阂，但是见面的那一刻还是冰释前嫌。科尔不仅帮卡特完成了一项愿望，更为自己完成了亲吻世界上最美的女孩的这个愿望，而这个最美的女孩就是他的外孙女。不过就在科尔完成这个愿望的时候，医院那边却传来了坏消息，卡特最终还是没能撑过手术，而卡特葬礼的主持人正是科尔。 下午好，我是爱德华·科尔。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种场合会说些什么，因为老实说，我一直都在有意回避这种场合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我爱他，也很想念他。卡特和我一起周游了世界，人生真的很奇妙，因为就在三个月前我们还未曾谋面，更谈不上相识。我希望下面的话不会让你们觉得我很自私，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也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他拯救了我的生命，他比我更早知道生命的真正含义。这个男人认为能与我结识是很值得的，为此我深感自豪。最后我可以坦然地说，我们为彼此的生活都带去了快乐，所以等到有一天，当我终于走到我的安息之所时，醒来看到身边那面有着一扇大门的墙时，我希望卡特也能在那儿，做我的引路人，领着我走向那扇大门。 卡特去世了，但科尔却见证了一个奇迹，病情并没有比卡特乐观多少的他，竟然打破了医生的预言，活到了81岁。助理托马斯按照科尔和卡特的遗愿清单，将他们埋葬在了珠穆朗玛峰上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尼尔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文艺喜剧影片《遗愿清单》。俗话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部影片讲述的也是这个道理。在影片中扮演卡特的摩根·弗里曼就认为，你总会和那些与你有一些共同点的人结交朋友，即使你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完全相反的性格经历。对于片中的两个人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能够掌握所剩不多的生命，而且知道应该去做些什么。扮演科尔的人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感悟，但是在拍摄的时候也为剧组提供了很多好的想法，因为他之前在医院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对病房生活深有体会。在拍摄这些戏份的时候，把自己亲身经历加到了故事中，使得影片的真实感大增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遗愿清单》的主题曲，由约翰·梅尔演唱的 Say 倾诉。这首歌是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约翰·梅尔特别为这部影片而创作的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编辑小杜，